枉入之罪。咁啊，枉咧就系冤枉，即系唔应当受咧，佢受。咁啊，叫做冤枉咧。之罪啊，就系、是、下文啊，所谓七罪先尘。咁啊，说明我哋众生本具呢个菩提涅槃圆清净体。咁啊，本来是佛，由于迷真俗妄啊，唔知得气生灭，守真常，唔知得二种根本，咁啊执此呢个生死根本咁妄想心啊，作为真实，又是起烦恼造罪业，咁啊好自然咁咧就流转生死。咁啊，其实啊，若是我哋一念觉悟，我哋就系涅槃根本，就唔应该啊流转于生死嘅。咁啊，现状系一念迷，执妄为真啊，所以先至造罪业，流转于呢个生死啊。所谓不应流转而流转啊，不应受罪而受罪。咁啊，七趣星沉唔应该啊。变成咧系七趣星尘，不应受生死而受诸生理啊！咁你话系咪冤枉咧？咁啊叫做枉入诸趣啊！就等于佛话咧，咁啊若是我哋一念觉悟，所谓见相二分，本体系圆明，咁啊从此唔起呢个我法而执啊！咁我哋亲自觉悟呢个色精圆明之体，咁啊依照而修咧，就名为佢哋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啊，名为佢哋涅槃根本，咁就自自然然啊成就无上菩提。个阿难，与今欲知奢摩陀罗就愿出生死。今复问语，即时来举金色臂屈五轮子而阿难言：汝今见否？阿难言见。佛言：系汝何所见？阿难言：今我见如来举臂屈耳，系为光明权耀我心目。佛言：汝将谁见？阿难言：我与大众同张眼见。佛告阿难：就汝今答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权，就要汝心目。汝目所见啊，是以何为心？当我权要。阿难言：就如来现今真心所在啊，而我以心趋穷沉浊，即能趋者，我将为心。佛言：阿难，此非的我心啊！阿难具言，臂坐合掌，起立八分。咁啊，此非我心，就当明何等呢？佛告阿难：此是前尘虚妄相想，或与真性嘅犹以无始至今生应察为止，失以轮常，故受轮转。是一段经文。就是总是万法为心的第二科，名为唯是心体，就不从妄执，就长长世世开始，这个真心呢是有体的，就不同这个妄执这个原心啊是无实体。那么又分为四科，初科叫做从即妄计非心，第二科正是真心有体，第三科米明分别无性，第四科总斥从来五不。咁现在呢，第一科佢就从斥妄计非心。咁上来法已经有七番所破，咁破佢嘅心唔在内，唔在外，唔在中间。亦都唔系潜在根里，咁啊乃至一切无住明知为心咧，都完全系不对。咁啊，亦都只系呵斥佢咧所执嘅 唔系真实，所以结果啲事咧，一一都话无有是处，但系从来都未曾直接呵斥佢啊，所计呢个原因咧系非心，咁啊在佛之意，咁啊即无所在，咁啊即系破其非心啦。咁啊因为非是真心，所以就无所在。咁啊现在就开始二种根本中嘅生死根本，系全是虚妄啊。咁啊阿难仍然执为真实，所以佛咧就从呵斥，令佢不仅要舍弃啊，然后先至可以了生脱死啊。佛话阿难，佢与今六支奢摩陀罗就愿出生死。咁啊阿难自从淫失归来，咁啊请佛开始妙生灌门，可惜所用者全是系妄心啊。是事个生死根本，所以佛以上文呢就有七番的破斥啦。咁现在你阿难重请佛开始妙奢摩陀罗，咁目的就想修行，咁跟住就了生死，所以佛就重呼阿难啊，就叫佢一声，佢话阿难。你若果是想今生受这个生死轮回，那么这个奢摩陀妙生行路啊，你就可以不必过问。那么若是为现今真真正正想知得这个奢摩陀妙修行路，而目的啊就想依之修行出生死的话呢，咁啊，对于呢个真妄二种根本啊，你哋应该系有所选择。咁啊，若是你知得何者叫做生死根本，咁啊，你唔随顺啊，咁啊，呢个生死根本舍离，咁啊，呢个生死就可了啦。咁若是你能够知得何者系涅槃根本啊？咁你依之而修，随顺修习，咁啊无上菩提就得以成就啊！所以佛在上文已经问阿难：你如何发心呢？又问阿难：唯心与目今何所在？都已经说明佛咧，在上文多次提示阿难：你欲想修妙奢摩陀罗啊！你就要抉择所谓真妄二种根本，因为阿难未悟啊，所以仍要咧要佛啊再嚟问佢。我话今复问语，咁啊所问嘅咧，亦都系啊欲想令阿难咁啊悟得呢个真妄二本，一即是如来。就举金色地屈五轮子，就遇阿难言：与今见否？阿难言见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说明佛啊举拳就验见啊。佛咧举起呢个金色拳，就问咧阿难啊：你见唔见啊？咁啊，假设如果阿难啊，佢真真正明白啊，能见者。属于呢个心化见性啊，唔系呢个肉眼能见咧，咁啊真系直下时当，咁啊从此咧就亲见本来，咁啊可惜阿难咧向下所答啊，亦都系完全错误啊，咁啊仍然咧属于呢个生死根本，佢话举金色臂，咁啊佛嘅身体咧。咁啊，都系现浮弹金色，所以个手臂亦系金色啦。咁现在举起呢个金色臂，个屈五轮子啊，咁啊佛咧，每一个手指端都有一个千幅轮相啊。所以现在佛咧就屈埋，只觉五轮子端而 成一个权。咁然后呢就遇柯南言，佢与今见否，始终呢个遇字呢就读呢个遇字咁嘅音，即係问咁嘅意思。咁遇柯南言呢即係问柯南。咁佛之所以屈呢个五轮字成一个光明权啦，佢就问柯南，佢话与今见否，咁啊，柯南若是话于呢个言下之意，咁啊，自从此明心见性啊，咁啊，了知见者是心而不是眼，再不认妄为真啊，从此就唔会咧循尘流转。所以古德讲啊，佢话今劝举处啊，都直下要识本名。佛虽举起这个手臂屈埋那些手指成为一个拳头，但问你见不见之时，主要就是要你直下承当，你见到佛的金拳，你就要直下了悟，能见者是个见性，就不是这个肉眼。若果能够如是领悟呢，咁就明白呢个见性者为能见，见性者是心法，是呢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啊，亦即是系道眼。咁你依知而修呢，就叫做涅槃根本。咁啊，叫做依不生灭为本修因，咁啊先至可以完成啊不生灭嘅佛果。咁可惜柯南所答嘅咧，咁啊完全系错误。个柯南言见嗱，咁啊柯南就系本经嘅当机啊。咁啊佛咧举拳问柯南：你如今见否？咁啊柯南答见。咁啊所答咧系认真系爽快，咁啊一啲考虑都冇。但系可惜咧，佢仍然啊执个眼咧为能见啊，咁就变成辜负咗我佛嗰种个苦口婆心啊！佢仍然咧唔领悟所谓见不是眼啊，见就系我哋自己个本性，因为佛咁啊，只是我们呢个金色之权。佢呢个目的呢就唔系在于呢个权，目的啊就在于呢个见啊。咁啊，想令柯南悟得能见者系个见性，系个涅槃根本。咁啊，此个见性啊系对境了然，就不落分别。咁啊，即是第八识嘅见分。咁啊，此个第八识就即系上文嘅识经，系真妄和合，向下所谓微细精想。咁啊，说此个识经原名，即系上文啊，讲呢个识经原名。如果在呢个凡夫位中咧，你就唔能够话直接嘛，只是佢呢个绝代真性。咁只有咧就大妄显真啊，所以向下讲，佢话暂入合暂就归色边际，灵强所谓藏色就海上住，所以法色咧系最微细。咁现在法举拳而问，咁欲力柯南悟到啊呢个能见之心，乃系当人嘅心性啊。此心性就是色经，是近于圆明啊，乃是涅槃根本。咁啊，可惜柯南直言，佢只答一个见字，个柯南就言见啊，佢就系答见字。嗱，咁呢个见字可以讲话迷悟相关啊，所谓是非都莫定。你若是迷啊，你就见其相，若是你开悟呢，咁就见性。 咁啊，现在佛呢就听见阿难所答话结，咁啊唔知阿难系见相咧，就抑或系见性噃，所以佛不得已咧又再追问一句啊，佢话如何所见啊？咁你话见啊嘛，究竟你点样见呢？咁啊，若是你见相，你单系见到佛个拳，咁啊自然就会迷性啦。啊，若是话你系见性，你只得能见拳者，系自己呢个本性啊，系呢个见性啊，咁你必定咧就妄相啦。所以佛咧就要问清楚佢啊，佢话阿难啊，你如何所见呢？佢话阿难言。咁我边如来就举臂屈指为光明拳，就耀我心目。嗱，咁啊始终所答，咁啊仍然系见相啊，未曾咧系见性。咁啊见得心我有相，未悟本有能见之性啊，咁啊仍然属于喊所谓知见立知，系即无明本。有呢个能见之我及所见佛嘅光明权，咁啊，既然有呢个我法业执啦，咁啊认呢个生死根本就以为真实，咁啊佛呢以佢呢个智慧啊，当然咧系知得阿难呢未曾悟，但系佛呢作为老婆婆系慈悲心切啊。他绝对不会放弃，所以仍然很亲切地来到提携阿难，他就再追问一句，你与将谁见啊？始终一句经文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谁字，是最而珍重。亦是佛进一步欲想令其警觉，是反救自心啊，能够直下见取，所以问他啊，你与将谁见啊？咁啊，可惜当机不误啊，咁啊还要佛呢，咁啊费好多个唇舌去追问同埋指点。个阿难言就我与大众。同将我见啊，咁啊佛问佢与将谁见啊嘛，所以阿难就答啦，佢话我与大众啊，就同将眼见，唔单话我阿难以眼见啊，咁啊即使大众，咁啊亦都以眼见么？咁啊当然佢仍然咧系迷，咁啊仍然咧以妄为真啊，咁啊仍然咧落于呢个生死根本。阿难，佢不知道呢个肉眼系不能见啊！咁啊，能见者就系个见性，能见者就系常住真心。嗱，咁啊，上文在七贪破网之中咧，佛就已经系顺带啊破咗眼不能见。咁啊，若是话呢个眼真系能见啦。咁啊，执之与死啊，都尚有眼存，就应皆见物。咁啊，点解已死之人佢仲有眼啊？佢又唔能够见呢？咁啊，足以证明眼不能见啦。能见者咧，就呢个心法嘅见性。咁啊，现在阿难竟然答问啦，佢话我与大众。得同将眼见喎，好似乜呢？好似一个人呢，佢常常有一种啊，所谓偷嘢嘅，所谓顺手牵羊啊，佢自己好鍾意啦吓，咁啊偷嘢啦。佢哋以为任何人啊都同佢一样，都系喜欢顺手牵羊啊，喜欢偷嘢嘅，咁啊当然就系唔啱啦。咁啊阿难自系迷心。以眼为见啦，咁佢亦都以为大众啊，仍然系以眼为见咯。所以话我与大众同将眼见，咁如果咁讲法啦，咁啊话会再做啊， 咁啊，好多大菩萨，好多大阿罗汉啊，早已证得无生法忍，亲见本来啊，早已了断呢个生死根本。咁啊，难道法类大众通通都同你阿难一样啊，迷心而以眼为见吗？咁啊，当然啦、啊。是没有这个道理嘛，所以阿难所答嘛，他说我大众都同张眼见啊，那么认真呢是迷中之迷，以为自己以眼为能见，那么在座的大众那么亦都以眼呢是为能见，那么因此佛呢那么向下再跟他讲个佛告阿难，他如今答我如来不止为光明权，就要与心目。咁啊，此就按上文啊，阿难讲，佢话我见如来就属于被屈指，就为光明权，就要我心目。所以佛呢，亦都同佢讲，佢话你现在呢，喺上边啊，答复我所问，话如来不止为光明权，就要与心目啊。咁啊，耳目就可见啦。只一句仍然安定佢个前执。上问佛问阿难，佢耳将谁见？咁阿难答言：当我与大众都同张眼见。所以佛呢，再按其所答嘛。你话耳目可见啦，我梗系再问你。其实呢，目系不能见。能见者是心法的见性，咁啊，此见性啊，对境了然，不作分别，是直而上照嘅常住真心，所以见性呢，就系佢涅槃根本。咁啊，现在阿难迷涅槃根本嘅见性，咁啊，认呢个浮尘眼目啊，就将主作客，就系迷真俗妄。佛于前文，咁啊，既然破眼不能见，能见者系见性。譬如一个人在屋企里边门不能见啊，就能见者系企喺门里边嘅人。咁啊，指明啊，见唔系在于眼，乃系属于呢个真心为能见。咁啊，现今阿难仍然执眼为能见啦。所以佛一按其所答嘛，再问佢话耳目可见，就以何为心啊？咁啊，当我权要，咁此文呢就系与前文啊，所谓如今问语为心耳目今何所在呢？系相吻合，咁啊属于第二关呢，系精心。佢话阿难言。他如来现今精心所在，他而我以心虚穷沉浊，即能推者就我将为心。此文呢就属于第二次。阿难呢从佛所问啊，以何为心？他说阿难言，他说如来现今精心所在，那么此一句呢就答得认真呢不是几好。因为佛所问者呢，非是问他心之所在，而是问他耳目可见，就以何为心，就已经是明明白白开始，眼是不能见，那么能见者就是见性，此个见性是属于心法，所在文中呢就是说你耳目可见，那么究竟以何心是当我权要，那么此一问呢在这个中门来讲就是向上一样，那么期望阿难直下承当，那么机教相投，从此就省却很多的损失。所以佛从来未曾问阿难，你个心响边处？只系问啊， 你与目可见，就以何为心？咁啊，柯南咧，佢不直接答以何为心呢个问题，佢以为佛问佢啊，呢个心在何处？所以佢随即咧就答复问啦，佢话如来现今啊，系精心所造，而我以心推穷沉浊，即能推者。就我将为心啊，咁啊呢个能推之心呢，就呢个妄想贪缘心，咁啊唔单柯难如是妄计，咁啊一切众生呢，亦都系如是妄计，咁样此个推穷沉浊之心啊，系正是有境可对个分别心，彻底虚妄嘅。不是这个常住真心。那么柯南在上文呢已经有七番所计，都是计指的推穷沉浊为心。佛上文有七番所破，那么一一都是破其无有是处。那么现在柯南到此仍然在执此个分别以为心啊，仍然是应察为止，所以佛到这个时候呢，就老实不客气啊，就震威一喝，他说出柯南啊，此非以心啊，变成否定了他的，他说此非以心啊。那么临济祖师呢，他曾经讲过，他说当知佛举手其权，以及问为心与目今何所在呢，就正要柯南，所以眼根见处是识取自性。他说奈柯南背角合尘，执迷不悟，仍然以这个即能推者，我将为心。所以佛到此呢，先至震威一喝啊，话柯南此非汝心啊，直斥佢是一个妄想咧，唔系个真心。咁啊，而则佛啊，佢又点解要震威一喝呢？咁啊，虽知柯南呢系多闻第一，咁啊多闻。就属于这个耳根啦，咁啊，在娑婆世界嘅众生啊，最猛嘅六根中就系呢个耳根啊。所谓此方真教体都真正在音闻啊，佢欲取三摩提都实以闻中啊。咁啊，娑婆世界嘅众生啊，六根中嘅耳根咧系最猛力，具足圆通常啊三真实。咁啊，柯南咁啊，亦系呢个娑婆世界众生之一喎。咁啊，而且佢有名啊，系多闻第一。咁啊，既然多闻第一啦，咁啊，证明佢呢个耳根啊猛利啊，呢个耳根啊未曾聋，所以佛呢，除咗啊呵斥佢所执呢个妄想心唔系真实之外啊。咁亦都藉此機會呢，震威一喝。咁呢個震威一喝啦，聽嘅係邊個？咁就柯南呢個耳根嘅聞聲噃。震威一喝屬於音聲，咁音聲所對嘅係耳根聞聲啊。咁意思即係話，若想令柯南啊，在佛呢個一喝當中。咁啊，能够回光返照啊，于呢个耳根闻性之中，能够识取自性，咁啊，从此妄心尽处，就妙车摩陀路得以成就啊！咁啊，依之修行，佛果菩提就指日可待。咁啊，由柯南前文七番所计。咁啊，佛呢 都只是一一破棋无有是处。那么从来都未曾否定他此非于心。所以柯南呢就诸多辩论，他从来未曾生一句所谓惊怖之心。那么但是到到这处佛呢直接嘛震威一喝，所谓呵斥啊此非于心啊。那么既然佛呵斥他，即能推者非是于心啊，那究竟我心在边度呢？岂不是我咪无心，咁就冇法子得佢唔生呢个惊怖之心啦。所以话柯南巨言啊，个被坐合掌起立阿佛，佢此非我心啊，咁就当命何等啊？咁啊，古德话柯南啊，一向以来似自己多闻。咁亦都一向以来执呢个妄想为真啊！咁你一旦破斥说佢唔系个心啊，咁岂不是佢咪冇心？所以佢冇法子就唔惊怖，所以柯南巨言啊，即系好惊慌、好恐怖咁。咁啊，闻到佛啊，震威一喝啊，咁啊呵斥佢。话呢个唔系心啊，唔系真心啊，系彻底虚妄啊！佢就好惊慌，因此佢即刻避坐，咁啊即系起身啦，合起个手掌，咁啊恭恭敬敬咁啊同佛讲，佢话世尊啊，如果此非我心啊，多明等，咁我哋叫佢做乜呢？所以佛就柯难讲啊。我话此事前尘就虚妄上想，嗱咁啊前尘就系眼耳鼻舌身啊所缘嘅色声香味触觉五尘，咁就名为叫做前尘。咁啊虚妄上咧就系一根所缘嘅法尘啊，因为前五根对境之时。咁啊，心有分别，咁啊，将呢个前尘嗰啲借落嘅影子咧，摄入呢个内心，咁啊，即使嗰啲外境过咗啦，咁仍然咧有呢个影子境界可缘啊，所以呢个前尘嘅影子咧，就名为叫做虚妄相。咁啊，虚妄相咧，就系指啊能缘。虚妄相这个妄想心，因为所缘之相是虚妄，那么能缘之心都亦复虚妄，所以名为叫做虚妄相想。那么此个虚妄想心是由这个虚妄相而生起，若是没有了外境的虚妄相，咁亦都冇呢个虚妄想可得，咁只个虚妄想从离世呢方面嚟讲咧，就属于第七色；若是话从呢个粗显呢方面嚟讲咧，就属于呢个第六色。嗱，好似向下二入文中嚟讲，咁啊，譬如有人个路变侧面，就岁数变咧。个懒尘思忆，咁啊呢个懒字咧就属于呢个虚妄想，呢个尘字咧就系属于呢个虚妄想啊，都系指呢个第七色嘅微细境。咁啊又在呢个十二处中，所谓意与法的藏声嘅文里边讲啊，佢为阳嘅意中，佢所缘善恶无记三性啊。生成法则，咁啊呢个意中属于第七色，所以呢个善恶无记三性啊，咁啊即是啊法尘啦。咁啊又在呢个十八界中所谓名义界即藏声闻里边啊，佢话若因意生，佢话于语意中就必有所思，就法名于语。佢话若无前法，就意无所生啊。 即是没有了的前接发尘，那这个意根就无从生起，那么先有发尘为缘，那么这个意根才能够生起，那就发尘就虚妄相的，那么这个意根呢就属于这个虚妄相，所以以此这三段经文来看啊，那么始终虚妄相呢属于这个第七色的意根，但是平常的众生呢就都是用这个第六意识，因为第六色的行相啊是来得粗，是由这个第七色啊过去的发行而起分别，那就名为呢就叫做意识。那么此个第六意识啊属这个三界分别我执，初果圣人可以断此烦恼。那么意根呢就属于这个三界的驱生我执，属于这个思惑烦恼，要定阿罗汉先至断尽。那么就说明此个意根意识呢即是三界的见思烦恼。那么由此这个意根意识啊则有实我，而攀缘于这个三界为实法。若是话断此嘅意根意识嘅烦恼啊，就证阿罗汉，永尽三界生死，可以超遥物外。所以此个虚妄相想咧，咁就正是系生死根本嚟噶。咁啊，上文佛都讲个无始生死根本咧，就系以此呢个虚妄想象嘅攀缘心啊，系为自性。咁啊，佛虽然是处处破斥，但可惜阿难至今都仍然未悟啊，仍然执此这个虚妄沉浊、虚妄想象以为真心啊，咁就难怪佛在此咧就不得不振威一喝。咁啊，希望佢都知得此个妄想非是心啊，从此不生执着，咁就生死可了。咁物与真性啊，咁啊真性就系眼对景时，咁了然不落分别嘅见性。咁啊呢个见性心法无形啊，咁啊如镜照像，直而不动，咁名为叫做真性。咁啊若是执呢个虚妄想象为心，咁对点察和而起分别，咁就有动摇。咁既有动摇啦，咁从此呢个不动如如嘅真性咧，咁就被呢个妄想心啊所迷，即而不显露啊。所以向下七大文宗里边讲，佢话色动就见情啊，色就分别啦。咁啊，察罗分别嘅摇动啦，咁啊，见情咧就系呢个不增不减嘅见性啊，系情直嘅。咁啊，既然识动见情，咁就正正色色分明。所谓眼属于呢个根，与共呢个妄想色心啊，咁啊根与共色咧个分野，咁啊亦即是说明啊迷悟真妄啊。这个二种根本，因为色动见情，色动是生死根本，见性是情直，那就涅槃根本了。各位由以无始主今生的应察为止，此一段经文就是解释上文的话与真性，阿难和一切众生，所以无始时来直至今生一向执妄，所谓以妄就为真啊！由于呢个傻人啊，佢认察为止，咁就遗失咗佢自己呢个真子啦。咁啊，一切众生咁啊，认妄为真啊，咁啊，所有呢个功德化为珍宝啊，都被佢劫得光光，仲令我哋堕于呢个三恶道，受无量苦。所以这个妄想心啊 是为生死根本，是属于一个贼人啊。咁啊，阿罗汉咁啊，断此个烦恼，所以叫做杀贼。初果圣人开悟咧，咁啊叫做识得呢个系贼人啦。至到二果三果啊，所谓除力除分，能杀此贼。咁啊，四果阿罗汉咧就杀尽此个烦恼贼。咁啊，所以子长里边讲咧，咁啊如来。以拆嚟到譬如个妄心咧，就因为呢个妄心啊，能够选发财灭我哋嘅功德。咁啊有佛啊，点解以呢个真子啊嚟到譬如嘅真心咧？佢因为能够持于呢个圣德啊，能够捉佛果故。咁啊由古德讲，咁啊一防一防，就加拆难防。咁就劫尽我哋的功德法财，但系若是话识得不为冤啊，咁呢句就好易。我哋识得同埋呢个妄想心啊，就系、是、个烦恼贼，咁我哋咧就唔受佢所害啦。咁啊，亦都说明咧，我哋一个修行者啊，要知得呢个心目所在啊。你就不被呢这个妄心呢所冤啊。那么亦即是啊，我们要知得这个真妄二本，那么知得生死根本要舍离啊，知得是涅槃根本要依之修习，那么就叫做识得就不为冤啊，那么不为所学啊，从此不认察而认这个真子啊，从此以后不执这个虚穷沉作，虚妄想象为真心啊，咁啊直下咧就亲见自己啊呢个不生不灭见性，嗰个失于原相就固受轮转啦。咁始终呢个原相即是啊常住真心啊，咁啊你安啊。同埋一切众生本有嘅真性，咁啊亦系咧你自己嘅亲生仔一样。咁啊，若是你认察为止，咁就遗失自己亲生仔啦。咁就譬如啊，若是我哋认妄为真，咁啊失咗呢个原常真性啊，咁啊原常真性。既然非失是失啦，咁啊随顺呢个妄想贼人，咁啊作呢个颠倒业啊，咁啊依业受报，所以就有六道轮回，咁啊生死苦恼啊，此就系佛呢，真系大慈大悲，咁啊表面上就系对阿难讲啊，实际上咧就系对我哋末世。嗰啲苦恼众生而讲嘅，因为一切众生啊，咁啊都系执呢个虚空沉浊、虚妄想象，都以为心性啊。咁啊唔了解呢个虚妄想有，系因呢个尘境而有。若是尘境灭之时，咁啊呢个虚妄想象根本就不可得。所谓真性断灭啊，点可以成无上菩提道呢？所以佛就要我哋啊，直下承当自己呢个本来面目，自己呢个本来常住真心。咁你依此啊而修，咁就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咧，就可以完成不生不灭个佛果菩提。咁啊，若是啊，你仍然执此呢个虚妄想象为心啊，都话明啊，虚妄想象啦，系彻底虚妄嘅。咁既然系生生灭灭系虚妄啊，又点可以得成呢个不生不灭嘅菩提呢？所以二种根本就系为一切修行人应该要知。 但你若是话再讲清楚一句，其实迷之以悟都是不离一心啊！我哋唔明白呢个佛理，所谓迷之时，咁啊以呢个妄想就为真啦，认察就为止啦。咁啊若是话我哋信佛，尤其是啊研究此一部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，了解到佛嘅慈悲，说出呢个妄想唔系真实，只不过因曾境而有啊，尘灭之时，此心啊彻底虚妄。咁我哋一个念头转过来，我哋直下了悟呢个真性啊，就在我哋自心之中认识啊，我哋呢个本来面目，知得我哋自心之中就有呢个不生不灭嘅见性，就系常住真心，咁咪知而修，生死可了，咁就菩提决定可证。咁啊，时间已到。向下问唱，扶于明日。